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2月17号，星期四，农历11月初七。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决定，市委11届九次全会12月25号到26号召开。 第二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启动。 本市百万亩平原造林成活率超过95%。 中介机构违规代提供基金被叫停。 春运加开列车车票开始发售，返京车票票源紧张。 本市部分医院截至明年8月，孕妇建档名额已满。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决定市委11届九次全会于本月25号到26号召开，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会议。全会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听取并审议市委常委会工作报告，总结部署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11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决议。会议听取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2015年主要工作和2016年工作安排的汇报时强调，要加快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依靠改革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提升司法能力，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服务发展的意识和水平。会议研究关于改革和完善北京市市对区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时指出，要以推进各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要目标，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要坚持以市权定财力，以功能定预算，支持落实城市发展新规划，围绕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支持形成空间优化新格局，聚焦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支持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第二届全国大众冰雪季昨晚在奥运场馆首都体育馆精彩揭幕。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刘鹏，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王安顺，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张庆伟出席并致辞。本届冰雪季包括冰球、速滑以及世界雪日等26项赛事和主题活动。据了解，本届世界雪日活动将在全国20个雪场进行，主会场设在2022年冬奥会滑雪比赛场地崇礼。张庆伟在致辞中邀请广大冬季运动爱好者走进河北，走进崇礼，尽享冰雪魅力。王安顺致辞说，开展冰雪季活动是对冬奥会筹办的重要支持，北京将与国家体育总局、河北省密切合作，为成功举办冬奥会、推动世界冰雪运动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刘鹏在致辞中表示，北京携手张家口成功赢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中国冬季体育事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大好机遇，希望通过开展冰雪季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参与冰雪运动的健身热潮，营造全民上冰雪、齐心迎冬奥的热烈氛围。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全市市、区、县、乡镇人大代表联系组征求意见活动昨天起全面展开，各级人大代表按选举单位和选区组成联系组，深入社区、单位，听取选民群众对“十三五”期间最迫切希望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在市人大朝阳团、小关、亚运村和奥运村街道代表联系组参加活动。一上午3个小时，15位群众代表发言，围绕大家普遍关心的停车、养老、老旧小区改造、空气污染治理、幼教、社区医疗等问题提出建议。杜德印说，感谢大家的热情发言，将督促着人大代表更好地履职尽责，充分发挥人大制度优势，广泛汇集人民群众的意志愿望。 通过法定渠道融入“十三五”规划编制，共同把首都建设得更好。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昨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从2012年到现在，全市已经完成百万亩平原造林绿化面积105万亩，平原地区林木覆盖率由14.85%提升到25%以上。目前还有1700多亩林地正在建设之中，今年年底将全面完工。由于养护到位，林木总体成活率达到95%以上。据介绍，从2012年3月在通州区台湖镇启动本市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以来，全市16个区都参与到平原造林工作中来，其中通州、大兴、顺义区的种植面积都在20万亩以上。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首都文明办等部门昨天召开文明北京蓝天行动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工作推进会。文明北京蓝天行动活动以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绿色公益、积极参加绿色环保志愿服务为核心理念，开展微承诺、微行动、微志愿及绿色生活好市民评选等活动，共评出100个3微示范案例和200名绿色生活好市民，包括常年坚持在长城捡垃圾的建透客公益组织、拼车去看球的绿色出行达人谢征、成长中的地球小卫士房新哲、退休技术能手节能设备发明者卢顺来等。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晶报道，市住建委昨天正式发布关于加强本市商品房预售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通知规定，商品房预售项目网上签约面积不足出售面积的一半时，开发商可以自行支取专用账户内的资金用于工程建设。也就是说，企业预售资金从楼盘卖掉一半时开始接受监管。而在此之前，北京的预售资金监管按建筑工程进度安排分4个节点进行拨付。根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政策目前就可以解冻上100个房地产项目的270多亿元的资金，这将有效缓解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避免造成工程停工甚至烂尾的情况。在保证预售资金用于工程建设的前提下，提高了预售资金的使用效率。 据北京日报报道，房价在涨，一些囊中羞涩的人动起了歪脑筋，把个人信息提供给中介后，通过伪造证件等方式骗领住房公积金。这样的漏洞今后将被封堵。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住房公积金提取等工作的通知，并向社会征求意见。通知提出，原则上不受理中介机构代替公积金，造假者3年内都将不能提取住房公积金，也不能办理公积金贷款。但并不是所有中介机构都被划入禁止之列，中介机构的资质或资格由公积金管理部认定，如果经管理部认定为正规的中介机构，可以代理住房公积金业务，需将中介机构名单报归集执法处审核后才能办理。 昨天，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朝阳管理部与交通银行北京分行东区支行合作开办的住房公积金归集业务试点网点举行揭牌仪式。至此，全市可以办理住房公积金归集业务的网点达到了56个，缴存单位和职工可以自由选择网点，就近办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明的报道。 9101号顾客。交通银行北京分行东区支行位于朝阳区广渠路21号，网点刚一开业，家住附近的杨女士就来办理了一张联名卡。 今天来的时候看到那有一个自动办卡的机器，就说试一下，然后用身份证输进去以后，自动就生成了一张联名卡。 杨女士没想到整个办理过程这么快， 拿到柜台那个地方，然后跟自己的公积金账户关联一下，就前前后后办理大概只用了3分钟的时间，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 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程建华告诉记者，目前朝阳管理部只有22个办理窗口，满负荷运转也很难满足130万缴存职工的办理需求。 我们朝阳管理部呢，因为业务量比较大，今年呢有3万多个单位开户，累计交存人130多万人，客厅呢当时啊爆满，等候时间长。为了缓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所以跟交行、招行、建行合作，我们有12个点。那么今天是交行的点的开业，这样呢就是能分流一部分人员的减少轮候。 程建华介绍，在合作网点的办理程序和业务种类与公积金管理中心各管理部一致。 说我单位要交存公积金，那么就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办了。个人买房要支取公积金，也可以到这来办。 说个人要租房支取公积金也可以到这来办，退休了啊，把公积金一次支取也可以在这办。 截至目前，公积金管理中心已经与工行、建行、交行、农行、招行合作承办住房公积金归集业务网点56个，柜台181个，缴存单位和职工可以自由选择网点，就近办理业务。程建华表示， 那么下一步呢，像交行呢，在望京的这个点也可以开业了，然后在东三环这个点也要开业了。 昨天是春运增开旅客列车开始售票的第一天，售出春运首日1月24号车票，同时也迎来了春运节后返程购票高峰，多个热门线路返京车票在放票后立刻被抢空。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任雪娇的报道。 上午在北京西站北售票厅排队购票的旅客并不多，持续关注抢票信息的王先生由于始终没抢到票，表示将把握第二次抢票机会。 我现在就是用抢票软件正在抢，天天都在抢，但是现在也抢不着，临客这个肯定会再去抢票。 春运增开列车车票预售期40天，北京西站售票车间副主任王健介绍，旅客可以通过所有购票渠道购买增开列车车票。 春运前15天，北京西站共增开旅客列车202列，其中24日开行11列，主要加开的方向有成都、重庆、武汉、西安、南昌、安庆等方向，目前票额比较充足。 12月24号将开售小年腊月23的增开列车票，将迎来第二次节前抢票高峰。 预计啊，新增列车的售票高峰在12月25号、26号左右，将发售节前4到5天的车票。在途经列车没有买到车票的旅客，可以关注新增旅客列车的售票情况。 从昨天开始，也迎来了春运返程抢票高峰。记者在1230的网站查询发现，多个热门线路例如成都、南昌、哈尔滨等地到北京的车票放票后都被立刻抢空。此外，一些旅客发现最近通过去哪儿网等渠道无法购买火车票， 通过去哪儿、携程这些订的话订不上。 原来的时候我在去哪儿啊还有淘宝网上都可以买票，但是我最近就是在上面买不了票了，点击的时候他就会说你没有在12306上注册， 提醒旅客提前注册或检查12306账户，以免影响顺利购票。 新闻广播消息，京港地铁14号线中段将于年底和东段实现贯通试运营。为了方便乘客出行，从今天开始，14号线东段执行中段、东段贯通首末班车时间表，延长运营时间，方便乘客出行。新版首末班车时刻表实行之后，由金台路站开往单各庄站方向的首班车时间为早上5点57分，末班车为晚上11点07分。首班车比之前提前了3分钟，末班车延后7分钟。由单各庄站开往金台路站方向的首班车为早上5点，末班车为晚上10点30分，首班车比之前提前了30分钟。 公交集团首次面向社会众筹创意的公交站台站牌创意设计大赛昨天落下帷幕，活动历时5个月，共征集到各类设计作品和意见近700件，超过73万人次参与大赛评选，最终选出站台整体创意设计、电子站牌设计等4类创意设计金银奖31件。公交集团表示，将以大赛获奖作品为依据，明年开始启动示范站台建设。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市民殷晓峰是一位建筑设计师，他的参赛作品笔墨画北京获得独立式站牌设计金奖。他的设计创意从中国书法艺术中来，把站杆设计为毛笔造型，站牌则是书简的形状。站台上有书法北京的字样，远看上去公交站杆仿佛是一根毛笔正在挥毫泼墨，设计呈现出北京的文化特色。来自传媒公司的何斌设计的电子站牌则更具有实际功能，它在站牌上增加了太阳能电池，储蓄的电能可以使用2到3天，站牌上清晰而醒目地显示了车辆的预计到站时间，同时站台还有 WiFi 覆盖。这些获奖作品，市民现在可以通过公交集团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和微信查询详细信息。北京公交集团副总经理洪崇岳介绍，下一步公交集团将把大赛成果落地，在通过相关部门审批报备后，选择一些合适的车站建设示范站台，根据社会反应进行相关推广工作。据了解，在之前的站台站牌专项调查中，市民对于公交到站信息的需求排在第一位。洪崇岳表示，电子站牌是未来的示范方向。目前，北京只有200多块电子站牌，大多是夜班线路和快速公交线路。明年将在继续解决站台供电和投资问题基础上，逐步增加电子站牌数量。 新闻广播消息，明年北京又将迎来一波猴娃生育高峰。记者从本市部分大医院了解到，猴娃妈妈的建档日期已经排到了明年八到九月份，部分医院的预产期在八月的孕妇建档名额已满。目前北京妇产医院还可以为预产期在明年八月的孕妇建档，友谊医院的建档日期截止到预产期在明年八月中旬。同仁医院西区名额相对宽松，也可以为预产期在明年八月的准妈妈建档。朝阳医院本部的孕妇建档已经排到了预产期为明年九月底的孕妇。据了解呢，这些数字还在动态的变化当中，准备建档的孕妇可以随时到医疗机构了解相关情况。目前本市仍在执行单独二孩政策，全面二孩的落地政策还没有出台。专家提醒，考虑到准备养育二孩，建议育龄女性要合理避孕，慎做流产，避免造成胎盘植入等比较凶险的后果。 海淀公安分局昨天宣布，刑侦支队首次打掉一个以低价团购汽车为诱饵，骗取事主定金的犯罪团伙，十名犯罪嫌疑人落网并被刑事拘留，涉案金额十多万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山西阳泉的王女士在网上看到一个低价团购汽车的帖子， 北京荣盛行做汽车团购销售，比一般的市场价还优惠三万，还有其他好多赠送的礼品也是六七千。 王女士和儿子兴冲冲地来到北京，找到这家位于海淀区田村中街的汽车团购店，对方说必须先交一部分定金， 最后给他划了五千，完了他还非要要二百块钱的那手续费啊，最后就一共给了他五千二百块钱。 转眼一个多星期过去了，王女士几次打电话给这家店要求提车，对方一直让他等消息，再一问别的 4S 店说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优惠幅度，王女士心里有些发毛，再次找到了这家店。 一个男的，人家说我就是负责人，人家说我钱也不能退，说你现在再给我两万，只要你交了这个钱就随时可以提车。我说你们这不是明显的骗呢，他说我就是骗你了，要怎么样。 几经周折，王女士终于摆脱了这伙人的纠缠，到田村派出所报案，民警通过110警情梳理很快发现了问题。 从那2015年4月份到现在，涉及这个田村中街的汽车团购公司，仅仅大概有30起。 海淀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进一步的侦查。实际上 4S 店与这家汽车团购店之间并没有任何优惠购车的协议，在掌握了大量证据的情况下，侦查员决定收网，将十名犯罪嫌疑人抓获。有了这次团购的经历，王女士表示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 这个网上就确实注意，因为现在上当受骗的人特别多，再一个是不能图便宜，必须要到那个正规的 4S 店去购买。你说现在又没有看到车，你什么都没有，那是绝对一分钱都不应该付的。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北大学生社团自发调研北大后勤工人状况，并且发布了报告。报告指出，有超过三成的后勤工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购买的社保比例也低于40%，收入低、超时加班现象更是普遍。对此，记者昨天从北京大学了解到，学校已经对这一报告做出了回应，表达了对学生关心后勤工作的感谢。针对报告中所提到的个别问题，已经展开自查。北大校方表示，据初步统计，报告中所涉及的北大本部从事餐饮、园林、保洁、安保等的工作人员有3000多人，而这份调查报告所依据的访谈人数为100人，而且多为劳务外包以及合作经营用工，不能全面反映北大后勤工作人员的真实状况。但是校方也强调，报告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值得关注研究。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8，接下来请听简讯。在昨天举行的中韩新能源汽车合作研讨会上，北京市新能源汽车发展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透露了本市电动小客车分时租赁计划，明年在中央驻京单位及北京市党政机关等公共机构间用于分时租赁运营的纯电动小客车预计将达到6000辆。 本周日，也就是12月20号，报考2016年空军招收飞行学员的考生将迎来初检。据介绍，空军在京招飞初检，除了集中在一天进行之外呢，地点也有变化。北京考生要携带相关证件，按时到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体检中心参加初检。 市教委和北京理工大学昨天签署协议，北京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大厦正式落户中关村国防科技园，标志着第三个市级大学生创业园正式启动建设，这也是目前最大的大学生创业园。 改编自作家李敖同名作品的话剧《北京法源寺》目前正在天桥艺术中心演出，下月20号到31号将在国家大剧院进行新一轮演出。这部由田沁鑫执导、奚美娟、周杰等主演的话剧，以清末戊戌变法为背景，展现康有为、梁启超等诸多人物在大时代的群像。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天野、李斌，播音员赵龙、加持，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0摄氏度左右，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左右，最大相对湿度80%。 新实施工会法办法将于2016年1月1日正式施行，敬请关注。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爱民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软件过滤视频广告遭起诉，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引争议。东坝一小区化粪池3天3炸，原因至今查不出。好，下面来听详细报道。近日有多家视频网站起诉一个能够屏蔽视频广告的软件，认为这会损害网站的广告收益，要求停止使用并且承担责任。屏蔽软件公司一审败诉，判决也引起了业界学界的争议。那么软件屏蔽视频广告是否会构成不正当竞争，用户又怎么看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龚健的报道。 这个能够屏蔽视频广告的软件叫做净网大师，记者下架了软件并且安装后进行了一些尝试。 我就随便打开了视频网站优酷，在这个主页上找一个视频点击进去，我们来看看这个视频前边的贴片广告会不会被软件过滤掉。电子书阅读器，其实还是有一段这个电子书的这个广告的，全长是15秒。 记者又尝试打开其他的视频网站， 其实轮廓至关重要。我一打开这个乐视网站呢，就是有一个剃须刀的广告就跳了出来，然后这个是没有加在任何视频之前的。 对比发现，净网大师此前宣传的一些功能都已经取消，那么消费者对于视频网站的贴片广告又是什么态度呢？记者随机采访中有人表示，虽然不会看，但对贴片广告也不反感。 您会选择去用这个软件来过滤掉这个视频前面的广告吗？ 我不会，觉得挺麻烦的，没有必要。 也有的消费者会使用小插件想办法过滤掉广告， 就是对这个广告有反感，或者想办法把它。 肯定啊，原先我记得有一个小软件，不清楚，对，打开之后就没有，对。 此前发生的视频网站起诉屏蔽软件的案例中，基本都是视频网站胜诉。然而法律界对此并没有达成共识。知识产权律师于国富认为，广告屏蔽软件的行为并非一定构成不正当竞争，要看是不是同时符合两个条件。 如果说这个软件的经营者他也最终要靠广告来获利，并且呢他对于拦截谁不拦截谁有针对性的设计，那么我觉得被判定为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性会更大。如果他是一个技术中立的拦截，一般来讲没有什么问题。 目前针对净网大师这一类软件屏蔽广告是不是属于不正当竞争，在学界和业界都有争议。一审败诉后，净网大师团队也发表声明，表示会在近期上诉。 13号晚上，东坝金隅悦和园小区的化粪池发生了爆炸，多辆私家车受损，之后同一地点又2次发生爆炸。那么化粪池3天3炸的原因是什么？居民安全如何得到保证呢？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十月的报道。 16号下午2点半左右，记者来到了金隅悦和园小区发生爆炸的地点。这处位于小区东北角的草坪下方就是小区的化粪池，化粪池上方分布着8个井盖，其中有4个已经被炸开，靠近时还能明显的闻到异味。草坪之外的停车位上还有2辆被砸坏的汽车没有来得及被拖走， 爆炸区域外部也已经被围上了警戒线。据小区业主回忆， 就在快要睡觉的时候就听见砰的一声，很可怕。我觉得我是用生命来在这居住。 所幸的是，三次爆炸都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第一次爆炸发生在13号晚上10点半左右，飞起的井盖砸坏了停放在旁边的三辆车的车顶和后玻璃。第二次爆炸发生在16号上午10点钟左右，三小时后又发生了第三次爆炸。由于第一次爆炸之后现场已经被清理过，所以后两次爆炸都没有造成财产的损失。但是三天三炸的状况还是让很多业主非常紧张。现场物业公司负责人和相关技术人员正在讨论处理的方案。技术人员告诉记者，已经有很多部门来现场检测过，爆炸的原因基本排除了人为，但是仍然不能明确。 我们现在正在怀疑什么呢？是不是个天然气串的？沼气呢，在冬天这个时候我们也看了，也没有什么沼气可说。究竟是这个天然气和咱们这个是串在一块了，泄露过来的，还怎么回事？这得由全油部门来定。 11月中旬，小区门口市政道路施工过程中曾发生过燃气泄漏事件，当时临街一栋居民全部被疏散。当时的泄漏点离这个化粪池并不远，这也加深了对天然气是否泄漏的怀疑。在明确事故原因之前，为了避免再次爆炸，物业公司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用栅栏取代井盖。另外，关于损失赔偿的问题，物业公司表示， 我们物业公司都上有那个公共责任险，像这种意外事故的话，我们会积极就是说协调那个保险公司对这个做一个理赔。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初日，主持人美哲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问北京，提供线索参与互动。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想去南方过冬吗？用工银信用卡在途牛旅游网购买长龙指定路线，可以享每人500元优惠，每人每卡最多可购买4人。用长龙联名卡还享园区5折特惠。工商银行95588。 好了，关注路况。目前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瓦窑桥区的事故需要断路清理，并且清理的时间也会比较长。后方从大井桥到大瓦窑桥已经出现了拥堵的情况，车辆可以经西四环或小屯路向北绕行到梅市口路、园博大道来通行。 话费、电费、供暖费缴纳，基金、理财、信用卡还款、转账、汇款，还能无卡取现，农行、掌上银行都能帮您办，掌银在手，一切无忧。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老婆，车抛锚了，修车花了8000多，真贵呀、啊！ 怎么没去爱马舍呢？他家的修车保一次付费送保养、原厂配件，还包修。关注微信爱马舍，电话4006077517。 好嘞，以后修车就去爱马舍。 惊喜连连，惊喜连连！即日起，签约交行借记卡信用卡关联自动还款，当月还款100元以上返零头，累计月份越多，返刷卡金倍数越高，最高可返249元刷卡金。详询95559。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在深夜，世界风云尽收眼底；在清晨，动态生活一一展现。AM 828 FM 100.6，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大视野。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大视野，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先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聚焦互联网共治共享。 吉林省四平市五名幼儿园教师涉嫌针刺孩子被刑拘。 福建龙岩一个餐馆发生爆炸，七人死亡，三人受伤。 美联储启动近十年来的首次加息。 联合国首次海选秘书长女士优先。 停课再复课，洛杉矶近千所学校遭炸弹恶搞。 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